找最佳状态。我的思念不过是为了避免空白，空白毕竟存在，空白毕竟存在，总是想在来去之间寻找最佳状态。我的沉默存在，只因为爱，爱爱只因为爱，爱爱只因为爱，爱爱只因为爱，爱爱只因为爱。总是想在来去之间寻找最佳状态，我的沉默不过是为了避免谈爱。